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83集，备胎也行。五。等桑延从另一桌回来，就见温以凡已经被灌了好几杯酒，他身上带了很明显的酒味，面容却如常，除了脸颊比平时稍红些，看着没有什么不妥，但反应明显慢了好几拍，目光也显得有点呆滞。桑延见过温以凡喝醉的模样，此时也大致看出他的情况，他看向苏浩安，有点火大： 你有事儿啊？ 好兄弟，对的，就是你爹，你爹亲自给你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夜晚，不必客气。 苏浩安看着也不太清醒，笑眯眯地说道。温以凡还坐在原地镇定如常地喝着酒，桑延不让他继续喝了，直接拎起他手中的杯子搁到一旁。见时间也不早了，他干脆把温以凡抓了起来，沉声说道： 回家。 好。温以凡掀起眼睑，盯着桑延的脸。两人都喝了酒，没法开车。温以凡虽然还是一副淡定从容的样子，但是步子已经走不直了。他被桑延半扶着出了酒楼，之后站在原地看着桑延在马路边等着拦车。到后来，温以凡似乎是站累了，干脆直接坐在旁边的倒车石柱上。虽然这条街不算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半天也没有看到一辆出租车。余光瞥见温以凡的举动，桑延走回他面前，半蹲下来看着他。他皱眉，伸手掐了掐温以凡的脸： 你本事还挺大。 温以凡点头，接下夸奖：谢谢。 谁让你喝酒的？ 桑延气乐了。温以凡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，忽地抬手碰他： 桑延。 怎么？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，温以凡抿了一下唇，情绪有点低落。他抽了一下鼻子，轻声道： 你这几年是不是过得不好？ 桑延的表情一顿： 谁跟你说什么了？ 没有。 温以凡摇头，桑延就笑道： 那想什么呢？ 温以凡歪了一下脑袋，表情格外困惑，似乎还对此感到极为难过。 在想你怎么就去堕落街当头牌了。 完全没有想过会听到这样的词，桑延唇边的笑意僵住。温以凡叹了口气，很认真地说道： 你别那样了，我给你赎身好不好？ 桑延倒是没想过时隔一年多他还能从温以凡的口中听到这个词，并且这一回还上升到了赎身这种程度。他觉得荒唐，但又有点好笑。 我哪样啊？ 温以凡的手被冻得冰冰凉凉的，还触碰着桑延的脸，他的目光专注，指尖从桑延的眉眼顺着脸侧下滑，停在了他右唇边上微微下陷的梨窝。温以凡不动了，视线也顺势下拉： 说吧，想给我赎身，然后呢？ 桑延任由他碰，伸手握住他另外一只手捂在手中。 然后 温以凡慢一拍的抬眼，盯着桑岩熟悉的眉眼，很诚实地说出了内心的欲望。 让你变成我一个人的。 桑岩眉梢轻挑，那还用得着你赎身啊？ 要的，因为我看到你对别的女生笑。 温以凡抿了抿唇，轻声抱怨。说完，他又自顾自地替他解释。 不过，这一定是你的工作要求。等我给你赎身了，你就不用做这种事情了。 温霜降，谁教你喝醉了就给人泼脏水的？今天这桌不都是大老爷们吗？我跟谁笑了？ 桑岩握他手的力道重了些。温以凡摇头， 不是今天， 不是今天，是哪天啊？ 我第一次去加班的时候，一个晚上你对四个女生笑了，还给了他们联系方式。 温以凡语速很慢，像是在回忆。这么久远的事情，桑岩压根儿没有印象了，但他极为肯定自己没有做过。他直直地盯着他看，妥协般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 自己看。 没等温以凡接过手机，身后就传来了车子的声音。桑岩侧头瞥了眼，是一辆空的出租车。他直接把手机塞进温以凡的手中，抬手拦下。随后他把温以凡扯了起来，半抱在怀里。 回家了。 温以凡拿着手机还在喊他。 桑岩。 嗯？ 我已经在准备筹钱了，你不能对别人笑。 温以凡很严肃。桑岩与他对视几秒，突然觉得也没法和这个醉鬼沟通了。他打开车门，边把温以凡塞进车里，边硬接下这脏水。 行，知道了。 把车门关上，桑岩走到另一侧上了车。桑岩跟司机报了地址，凑到温以凡旁边给他系上安全带。盯着桑岩的举动以及近距离的眉眼，温以凡不太习惯，再加上喝多了晕乎乎的，也觉得有点不舒服。 为什么后座也要系安全带？ 桑岩抬眼说道。 坐哪儿都得系。 那你怎么不系？ 看桑岩坐回去，温以凡看着他。 我嫌勒得慌。 温以凡又哦了一声，看着像是明白了桑岩话里的意思。车内沉默下来，他的视线还放在桑岩的身上，几秒后又问， 那你怎么不系？ 桑岩沉默三秒，见温以凡还一直看着自己，再度妥协了，扯过安全带系上。见状，温以凡才像是心满意足了。他垂眸，目光定在桑岩的左手上。他的袖子稍稍捋起了些，先前温以凡送他的手链还戴在左手的手腕上，像是一直没有摘下来过。红色的细绳还带着一个小挂饰，跟桑岩的气质确实不太搭，但他戴上之后又觉得好像还挺合适。温以凡去抓他的手，轻碰了几下，脑海中浮现起今晚苏浩安损桑岩的画面。他莫名又有点不开心，小声道， 你戴这个会不会被笑像小姑娘？ 关他们屁事啊。 桑岩懒懒地说道。 那 我们怎么这么早就走了？ 温一凡费劲地想了想，说话慢吞吞的。 我刚刚听到他们说，一会儿还有一个闹洞房的环节。 因为有个酒鬼喝醉了。桑岩学着温一凡的语速，也慢悠悠地说道。听到这话，温一凡观察着他。 嗯？你喝醉了吗？那我回去给你泡杯蜂蜜水，然后你早点睡，明天不是还得上班吗？ 温以凡在醉酒的状态下话比平时多了不少，但说话的逻辑尚存。桑岩侧头，那你呢？ 我明天轮休。 温以凡眨眼，你有时间了，所以想给我找点事儿干。桑岩捏了一下温以凡手心上的肉，语调悠闲。 那我都打算给你赎身了，你就得忘掉你头牌的身份，给我做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。 温以凡又把话题绕回这上边，表情很震惊。桑岩头一回知道头牌这个称号，还是因为苏浩安。当时苏浩安不知道从哪儿听到这回事儿，格外不服气，也因此专门为谁才是这堕落街的头牌跟他争执了一番。他懒得理苏浩安，也压根没有把这破事儿放在心上。但桑岩没想到这个称号还能成为他跟温以凡再度见面的一个契机，并且他对此似乎还耿耿于怀。沉默了好一阵，像是终于忍不住了，桑岩莫名笑出了声。他的肩膀微颤，笑的时候胸膛也随之起伏着，好半天才说道， 行，你说的在理，还有你对象我还是清白之身呢，不卖艺也不卖身，仅靠才华赚钱，你这钱呢花的也不亏。 桑岩拖着尾调第二郎当的。温以凡郑重道， 我知道的， 所以尽快来赎我行不行？ 温一凡点头，听着他俩的对话，前头的司机神色诡异，频频地从后视镜往后看，直至上都花城门口，接过桑岩的前后，他才忍不住出声劝道： 姑娘，我看你长得这么标致。 啊？ 温一凡刚下车，顺着窗户看向司机， 没有必要找个牛郎当对象啊。 桑岩直接把车门关上，似笑非笑道， 师傅，还有您这么差人生意的。 上都花城物业管得严，没有登记车牌的车子开进去得登记一些杂七杂八的信息，格外麻烦，所以桑岩也没有让司机把车子开进去，直接在门口就停下。但坐了一路，温以凡的醉意似乎更浓了，这会儿连站都站不稳，桑岩干脆把他背了起来。温以凡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，双手勾住他的脖子，他似乎有些困了，但还一直嘀嘀咕咕地说着话。 所以一定不能靠色相吃饭。 桑岩安静地听着他说， 这是最没有前途的路。 没人让你靠色相吃饭。 桑岩顺着他说。温以凡摇头， 有的。 闻言桑岩的脚步一顿，回头， 谁？ 温以凡似是想说什么，对上桑岩的侧脸时又把话都咽了回去。 他收回视线，思考了一下。 我之前在颐和的时候，先是在报社实习了2年多，后来去颐和广电了。 桑延很少听他提起以前的事情，神色微愣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